好，各位朋友又回来了。嗱，呢一节啊，头先咧，我哋睇城寨嘅朋友啊留言咧，就问：哎，阿范国威、任启邦、周元伟，你千祈唔好去林郑嗰个公听会喎、哦，咁样系。阿周元伟，我哋有冇去林郑嘅公听会咧？ 我哋啱 啱过咗个礼拜三啊，系。 我哋有去到门口嘅，即系去到呢、這个特首办门口。咁其实我哋不过就大部分嘅泛民啦、民主党、民主派嘅議員其實都是採取一個杯葛的一個的態度啦，咁就其實就唔參與呢一個嘅林鄭嘅所謂的對話會啦，係因為首先佢係邀請曬全香港450個區議員，係啦，咁就喺兩個鐘裡面咧就見曬咁多人，咁就你唔好話除開每人得十幾秒啦，其實即係一定係用一個抽籤嘅形式先可以發言啦，係啦，咁所以就。如果就算400人裡面一半去，我相信都有一半是講不到嘢嘅，係啦。咁 講到嘢都是兩分鐘。 係啦，講到嘢最多都是兩分鐘，係啦。咁啊，即係亦都咧喺嗰個喺個對話會之前的一日咧，其實先陸陸續續有啲嘅安排係通知我哋咁多位區員嘅，係啦。咁其中一個安排就是即係係必須要去乘坐由民政處安排的旅遊巴啦。就是在每一區裡面去這個政總去即係參與呢一個嘅對話會啦， 即係坐豬籠車入政總， 係啦，即係 可以自己行入去。 你如果帶啲大嘅示威牌，可能去到地區嘅民政事務處上車嗰陣時已經收咗你啦。 即係其實就一個壓界嘅形式，就壓到啲議員去俾阿林鄭去訓話，所以我哋都覺得係應該叫做訓話會嘅，係啦。咁就亦都除咗呢一個安排之外咧，咁亦都係。出發即係當禮拜二嘅時候，先開始有一個嘅即係幾個規則啊，即係又唔準乜，唔準物，又唔準係唔準帶示威啦嘅標語啦， 唔準錄影，唔準錄音， 係啦，又唔準去戴頭盔啦，係啦，又唔準你去做 live 啦咁樣樣，係啦，咁 N 個唔準咁樣嘅，係啦，咁就所以其實都係都冇意思嘅，所以我哋都覺得，咁所以我哋當日就新民主同盟啦，同埋一啲嘅獨立嘅民主派嘅。嘅議員咧，咁就喺呢個特首辦門外就做咗一個示威行動，係啦，咁就主要係就住我哋就呼 gear 上陣啦，係啦，咁啊就亦都係表達翻對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嘅一個要求啦。其實都冇乜嘢好對話，即係五大訴求，你而家先搞咗三個月，即係咁多嘅人嘅傷亡，亦都即係衍生咗咁多嘅問題，都係食咗一樣，焗住食咗一樣，係啦，就係最輕強嘅撤回。係啦，咁仲有其餘嘅幾大訴求都未回應啦，同埋即係警報嘅問題完全唔處理啦，係啦。 林鄭係冇喺佢嘅任何發言裏邊講過警察任何一個暴力或者濫用暴力嘅行為嘅， 只有撐，只有全力支持。 這個就已經是沒有一個對話的基礎了，即是如果你說我兩邊都各打三十大板各打五十大板，那都還叫做講一下一些即是叫所謂的公道說話，現在事實上在他的發言當中沒有任何一句說話即是說過警隊的不是，連張建宗在七二一之後的一天去說哇咁其實即是叫代警署警方 去道歉，都俾一啲啊，即係警方嘅工會啊，援助級工會嗰啲咧，就去插佢啊。最後尾 竟然係援助級添啊！散仔會 最後尾， 大佬而家最近又係啊，援助級嗰個走出嚟講啊，就話警務人員喺執勤嘅過程裏邊，生命受到威脅啊，聲稱話要用實彈係去對待示威者啊，係。就又是援助級啊，係 係，所以變咗呢一個對話根本係冇一個即係基礎喺度啦。即係你都即係我哋作為區議員，我哋都講你係咪林鄭或者你呢個張建宗啊，你應該分開落去唔同嘅地區去見唔同嘅議員，去所謂收集民意，諗下點樣去攞翻一個方法去解決當前嘅困局。嗱，當然啦，我哋當日咧亦都有一啲民主派嘅區議員咧入到去。去場地裏面做了一些錄音或者 live 啦，當中有些建制的議員就講到什麼呢，起下升降機啊，搞下老人福利啊，喂大佬啊，現在跟這個當前的政治困局政治的危機有什麼關係呢？起步升降機，即我覺得這些，所以這些對話會不會 令建制派 去掛一些願望書在特首身上，但是沒有意思的。對 於同樣都有些建制派區議員繼續說警察不夠硬淨，要再硬淨一點，這些很 PK 的即言談是繼續是有的，你明白這些這人的心態。 所以我想即接下來真的要市民選民呢，是用大家的選票呢，是即血債票償這樣呢，是讓這些議員是承擔後果。 現在政局除了是要及住10月1號之餘的話呢，盛傳了一段時間是不是有緊急法了，甚至乎政壇是不斷在傳緊，就說建制派要求特區政府又或者是謝偉俊立法會議員就公開地去講，建議政府就說接下來的11月這個的區議會選舉會不會因為有很多街頭的競選活動會有機會引更加多的肢體衝突的話呢，不如就延期進行了，從而這樣呢去避開一些這樣咁高度尖锐嘅社會矛盾，而令到建制派係大幅地係去敗選，又或者係輸咗好多議席咧。其實建制派而家係諗緊呢啲嘢㗎， 其實呢個係絕對本末倒置嘅做法。喺外國，如果遇上一啲政治危機，就用選舉去解決咯。譬如等同於即係呢個英國首相叫咩？唔記得咗。 文翠珊。 唔係而家首相叫做。那個亂頭髮，那個叫 John 約翰遜。 喂，咁佢都話啦，喂，如果你唔俾我即係嗰個脱歐法例點樣，咁我咪重新大選咯。咁由大選去決定嗰個國家或者個政府嘅政治前途咯。你就唔應該避呢樣嘢，你就話 OK， 等選民用選票去發泄咗佢。民憤，亦都令到 我哋要用極權嘅政權嘅思維，因為有香港唔係民主嘅社會， 但係嗰個係血淋淋啊嘛， 所以伊朗嗰啲咪取消選舉。 英文成日都講啊嘛，你用 ballot 即係你用選票，就好過用 bullet 即係用好過用子彈係去解決政治紛爭啊嘛。喺議會裏邊拗生拗死好，因為喺街頭嗰度有警民衝突好咧，其實而家就係擺呢個選擇。在個過程裏面是有文明一點的，是有沒有那麼粗暴的，是不會血淋淋的， 但如果 解決政治問題的方法， 即如果建制派或者是政府懂得這樣做，就已經即梁天琦已經不會 DQ 他了，不會導致現在梁天琦的政治的口號或者他的 思想就變成現在就是人都朗朗上口了，即係 執行出嚟啊！佢而家將佢講講嘅嘢 係啦，不斷去。 2016年2月28日新界東補選嗰陣時嗌出嚟嘅口號，到而家2019年7月、8月、9月， 即係如果 竟然喺各個街頭嗰度咧係開花結果，成為咗抗爭者即係奉行嘅一個嘅處理方法。 如果梁天琦冇俾人 DQ， 我相信都唔會即係衍生到今日，即係呢一個佢嘅呢一個就呢個變成我哋每一個。 年青人甚至是更加小的小朋友都認都識講呢八個字啦，係啦，即係光復香港。 年青人有自己嘅共識，嚇係咪啊？ 係咯。嗱， 如果即係當議會裏邊正常地運作，呢個係真係民主化咗嘅議會代議士真係帶到民意入去，而政府行政機關又能夠受到足夠的制約，根本就不會有這個反送中的政治風波，因為在議會裏面就已經解決了嘛，民意是反映民意代表反映到民意，那就不會贊成你，你數不夠票通過這個送中條例，政府就不會放上來，政府就會撤回，就不會在街頭那裡打到 PK 了嘛。 或者即使是譬如說有些政黨支持了送中條例，那他是不承擔他的政治責任咯，在下一次的選舉這個政府這個執政黨，那他就要可能要承擔敗選的責任咯，咁咪市民用選票去懲罰佢啊嘛！而家就係我哋未能冇唔能夠用選票懲罰林鄭，因為佢唔係我哋市民選出嚟嘅，唔能夠用選票去懲罰呢個建制派，因為佢好多功能組別選出嚟，而加上 同埋你可以你中意又 DQ 又得，你中意又即係選完又唔認數嘅，咁咪玩咩啫？呢個制度， 你所以你令到你廢咗個議會正常嘅功能之後， 住上街咯， 唔能夠解決政治問題就唯有上街，上街就係六月十二號。當殺停叫極你都不停，就唯有去圍你立法會，是那一次，記住整個運動很重要，其中一個分水嶺就是6月12號，就是話俾香港的示威者知道，原來遊行和平示威請願和理非你是不聽的，那就唯有採取一些更加激進的手法，就是這樣嘛。今時今日為什麼和勇是合流，和理非是會理解勇武抗爭者為什麼會走到最前做衝衝子，就是那一刻來的，那個歷史的分水嶺就是6月12日， 還有也很多和理非變成勇武，是的，是的，就是 不一定是打的勇武，而是他更加參與，就是剛才講過不同的抗爭，是的，就是去去抗即係罷買啊等等啊呢啲嘅行動，係一路其實越嚟越多，真係令一啲以往瞓覺或者炸瞓嘅人去即係醒覺，係啦。咁所以即係呢個係一個全面嘅一個抗爭嘅行動啦。 所以我想講咧，嚟緊嘅十一月區議會嘅選舉，十一月嗰場大戰咧，係其中今次嘅運動裏邊嘅其中一個重要嘅轉承嚟嘅，都係戰役嚟嘅，係會延續個運動嘅。咁係咪會有衝突？我相信會有機會有，但係咧唔好看輕，唔好簡單地咧，唔係因為我哋政黨中人啊，就話哎呀選舉都係為選票啊，食人血饅頭啊，唔係咁嘅意思啊，而你諗下，當建制派係知痛嘅，我同阿細良喺節目多次地去講啦，係咪？即係去令到佢哋知道。他們原來在議會裏面撐政府，為政府保駕護航，壞事做盡，是要付出代價，甚至乎包括他們自己的議席失去，他們不能夠繼續用個議席保障他們自己的利益或者業界的聲音的話，他們的行為才會受到制約，他們才知道什麼是民意嘛。所以十一月的大戰，甚至乎接下來的立法會那些的每一場選舉其實都是重要的，就是透過可以量化的民意，甚至乎你將它變成是叫做公投都可以的，去延續今次的運動，就是要懲罰這班建制派保皇黨，沒有你們在這裡撐的話，林鄭不會這麼惡，想住三月推出嚟咧，用兩個月嘅時間咧，就要喺立法會嗰度強行係去通過啊嘛，係唔係淨係林鄭係罪魁禍首嘅？呢班建制派保皇黨佢更加要知道，所以而家點解驚到甩褲賴尿，係希望政府要推遲十一月嘅區議會選舉係有原因嘅。 因為我諗好清楚，而家講緊嗰個選舉，如果即係非建制或者民主派呢邊係能夠團結一致嘅話，呢、這個就係成為全港嘅公投。咩意思呢？因為其實喺我哋所了解啦，即係喺區議會選舉裏面，今時今日嚇，絕大部分400多個區咧，基本上咧都已經有非建制民主派嘅即係候選人咧，係應該咁講，一啲朋友咧係打算咧係去即係出戰噶啦。呢個好清楚，即係如果能夠係做到單對單去對決。是很清楚，不單止係淨係地區工作、社區服務的對決，是講緊政治表態的對決的話咧，呢、這個就是全港400多個區 四百個選區，包括鄉郊啊，包括一啲即係以往全部都係由鄉事派、建制派自動當選嘅區域咧，都有啲朋友去。佢哋即使係預咗啊好艱難打嘅一個戰役，我哋要睇到時全港嘅票數、全港嘅市民走出嚟投喺非建制嘅人士嗰度係點樣樣咧？呢個就係一個好清楚嘅民意表達嘅訴求。 我諗除咗係民意之外，有一個好實質嘅作用啊，真係區議會就係有百幾個選委嘅，係啦，呢即係 117個。 即係如果多咗民主派多咗呢百幾個選委咧，其實真係可以影響特首選舉嘅大局。 西環除咗係要聽呢啲本來佢哋揾翻嚟嘅流羅。除了係話咧，佢仲要諗另外一個位置，就是特首選舉。當如果民主派在今次嘅十一月嘅區議會選舉嗰度係佢大勝，因為呢個送中運動，市民選民係要懲罰建制派、保皇黨，要佢哋付出代價嘅話咧，呢個係有機會影響埋選舉委員會呢個嘅區議會嘅界別，因為採取全票制，一次過咧係可以冇 贏就贏曬，輸就輸曬， 冇咗成百幾票去。你諗下呢個係事關重要。鄭月娥都是拿777票，梁振英是拿689票，你會知道100票是多麼重要。 因為現在區議會的即400多個議員，其實民主派這邊就104到，其實即要拿多一半，就能贏多100席，亦都並非不可能。在現在這個狀態之下，亦都很多過往很多區是可能只是輸不過可能5% 的選票咁樣，所以今次在這麼高的即係新增選民的率之下，可唔可以創一個高的投票率呢？咁即係如果突破去到，其實上一屆2015年已經很高㗎啦，但係我嘅平均50%，咁如果去到60%的時候，其實絕對有可能發生呢個局面。 不過當然呢個就要基於即係民主派這邊咧係團結一致，係集中火力、集中票源先能夠完成呢一個。 因為而家都有多所謂狀區嘅狀況， 隱憂就唔係好多，但係有嚇。而呢啲嘅有咧係會令到而家民主派團結一致嘅一個嘅氛圍咧係受到影響，甚至乎咧就會俾媒體、俾市民，甚至乎建制派、保皇黨利用咧，就話攻擊民主派咧唔夠團結啦，自己人打自己人啦，出現咗佢哋即係呢個嘅漁人得利啊！同一個區裏邊，明明係要單對單咧，就有機會要打低呢建制派、保皇黨，突然之間咧。又會走多了一個叫做即係民主派的人出嚟，係去同呢個建制派對選，造成了三分天下。 其實以往在區議會選舉裏面咧，都有一些人咧就自稱是民主派出的人咧，就出嚟咧同一些真係所謂啊傳統一些的民主派咧去競爭，而導致到咧係建制派的餘人得利，即係好似上屆的何俊仁咁樣啦嚇。咁啊呢啲。情況咧，今屆亦都可能咧係會喺即係啲區域出邊。 哇！嗰真係影響深遠，造就咗何君瑤上位，先選到區議會，跟住就再選埋立法會。 係 立法會就更加慘烈啦！透過恐嚇呢一個嘅 周永勤 受到即係好多種唔同嘅威脅咁樣係 嚇。係，所以我諗呢個大家要認清，即係喺到時選戰嘅期間啊，有啲可能係扮獨立啦。甚至話，我又參與過雨傘運，呢個唔係雨傘運，又反送中運動啦，又或者可能自稱啊，我都係民主派，我冇專利過你，係咪？咁但 或者會攻擊現任嘅議員，話你懶啊，話你過去又唔做嘢啊，即係臨選舉先出現啊，等等，即係用呢啲嘅理由去即係話，所以我都要出嚟選啊咁樣樣。 即係我諗大家要睇下往績，睇下過去喺議會內外嘅表現，就唔係話，某個人走出嚟。話我自己係民主派啊，咁啊，我哋或者我哋參與呢個運動，我都好支持嘅。咁就因為客觀上嚟講咧，分咗票咧，咁建制派就自然餘人得利咧。呢個係即係就算建制派即使喺今次運動裏邊有所打擊咧，佢就亦都就係散好多呢啲咁嘅人出嚟咧，係去意圖咧係去令到即係戒票嘅效果出現咧。 就去保住一些議席或者是搶奪一些議席。 2015年不是有人因為這樣說叫做給錢去叫人家出來選，就說代表本土派，實際上其實第一就是賄選、第二就是好像買票一樣 楊雪瑩啦， 是啦，是去即是做戒票的動作，務求呢令到民主派呢是在即是區選裡面呢是有失利的情況。所以在這裡我會再次強調、即有時你是去難辨認的話呢，其實都不是沒有辦法的。民主派是有一個制度、就是透過民主動力，經過過去超過四屆甚至乎五屆，是講緊16至到20年累積回來的經驗，由多個民主派政黨參與傾，同埋不斷地係去完善，有一個叫協調機制咧，跟住去到選舉嘅後期咧，係俾大家有一個嘅辨識嘅。佢有個好似即係你話民主派 Q mark， 讓你知道咧呢個係一個民主派已經做咗協調出嚟嘅，希望同建制派單對單隻抽隻喺個小選區嗰度咧係一較高下，甚至乎要打低建制派嘅一個即係標籤嚟嘅，大家就即係認住呢個係去做一個嘅區別咧，咁就會係容易啲嘅。呢一屆加上係有原本嘅戴耀廷先生嚇，戴耀廷教授講嘅風雲計劃啦，咁所以民主動力咧就係點咧？協調完啦，各大小民主派的政黨，再加上一些由民主派政黨推薦去加入去協調機制的那些人，跟住協調完之後就再交，咦，400多個區，哦，原來還有大約50個區的建制派沒有人跟他對選，交了出來之後就再由數人、今次有志於參與了，因為這個送中運動、反送中運動的過程裡面，他會覺得呢是或者風雲計劃也好，是他不想這些建制派保皇黨自動當選的，民主動力就交了名單出來之後，就讓他們是希望填完了100區，務求令到全港400多個區議會的小選區，每個區都有民主派的候選人去跟建制派對選。 但是有些朋友又會質疑，即係傾，即係咁傾啦，就係咪你哋大黨玩曬啊？又係即係嚟嚟去都係即係幾個傳統大黨咁樣政黨玩曬，咁即係啲我哋啲應該每個市民每個人都有一個參選權嘅喎，你咁樣咪即係黑箱作業，自己分曬餅仔咯咁樣。 不過呢個説法咧，我咁要講一講嘅，即係第一就呢個機制咧，其實一向都有，即係如果譬如話一啲晨早有意去參選嘅朋友咧，其實已經會係加入政黨啦，又或者咧係會去參加，即係透過譬如呢個機制咧，係嘗試去喺地區裏邊去發展去工作。咁但係而家最怕咧就係一啲突然間咧走出嚟嘅人，因為過去我自己都有份即係參與呢個協調工作咧，其實講緊係三年前咧已經係做緊呢個功夫。咁當然三年前未有呢個運動，咁啊即係按常態去做啦。咁但係喺今年尤其今年已經開始好多有啲嘅素人咧，其實亦都早已咧係已經表達咗呢、這個。即係參與的聲音，所以其實這個工作不容易做的，但是我們當然不是說阻止人來參選，這個犯法的，是不是？不過我想市民網民要認清楚，即為什麼會有些人突然間走出來，他跟一些現在都做了一段時間的地區工作，又或者甚至一些現任議員，他都會即現任民主派的議員，他都走出來跟他爭，究竟他背後的動機是如何呢？我想這個大家就要即認清翻。當然任何人我都強調啦，任何人都有權去參選，而你自稱是什麼派亦都沒所謂、你自稱是民主派都沒所謂的。不過個問題是今次如果我們是要剛才Gary 所說，我們要延續反送中運動是去到另一個點的話呢，是去到要決債票上的時候呢，這個重點就是話佢哋要償得到嘛，佢哋要償還得到嘛。如果佢哋根本原來佢用咗呢啲咁嘅哪吒手段，煽咗一啲人出嚟，佢戒咗票，從而佢哋唔使還嘅話咧，咁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啊嘛。即係無論喺區議會選舉咧，係一個好細規模嘅選舉，隻抽嘅選舉。只要有多一兩個，即係叫做多過兩個人去選舉咧，其實就會即係唔能夠清晰咁樣分野到叫做即係邊一邊啦嚇。咁 有些人亦都係個博混亂咧，就而去即係偷雞。建制派嘅鐵票咧係不能夠睇少，即使係我哋評估，即使係今次嘅運動咧咁即係對建制派可能係一啲打擊嘅時候咧，我哋唔認為建制派跌好多票㗎。我好清楚我哋地區上面即係建制派嘅票，其實因為佢透過好多嘅蛇齋餅種啊，即係啱啱我聽到有啲朋友講中秋節福袋派嗰個袋，即係嗰袋嘢咧。啊，兩個月餅，又油又米啊，或者即係呢啲罐頭，嗰袋嘢成百幾蚊嘅，咁樣派出去，幾百個咁派出去，呢啲咪就係佢要箍票咯。佢嘅跌票，唔係佢會唔會跌票？我哋嘅評估係可能好輕微，只要有一啲戒票嘅情況出現嘅話咧。就會令到呢個血債票上的運動咧，唔能夠成功㗎啦。 係啊，今次運動裏面我哋學到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智慧，就係、是、和理非同埋勇武一個嘅合流結盟。和理非、勇武各自有唔同嘅位置。我再次強調，其實十一月嘅大戰咧，係運動嘅其中一個嘅延續嚟嘅，係可以透過選票咧，係去懲罰呢建制派、保皇黨，制約佢哋嘅行為，就唔係過去咁樣趾高氣揚地係去包庇、縱容，甚至乎推波助瀾同政府一齊做壞事，係絕對有原因嘅。係，當我哋而家關注每一日街頭發生緊嘅抗爭。運動的同事，如果從個大嘅即係大局觀係去睇睇嘅話咧，嚟緊咧一定要再睇長遠啲，每一步咧我哋都要繼續咧行落去嘅。 因為其實大家佢哋建制派都好清楚點解喺區議會裏邊，我哋逼佢表態，我哋逼佢去就住警暴嘅表態，我哋逼佢就住呢個送中條例嘅表態，或者成唔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呢一個反送中嘅風波，佢哋完全係避開啊，寧願留會拆動留會啊，寧願係好核突咁樣揾啲即係大媽走嚟搗亂個議會。佢令至到個議會唔能夠討論呢啲嘅事情，佢哋都要咁做。個原因就係佢唔想留一個 record， 唔想留呢個記錄 啊嘛。呢個 係 民意。 但係大家要明白就係，我都見到有啲朋友留言啊，你哋又拉票泛民啊，最撲街啦，仲撲街過林鄭啦咁樣。而家呢啲時候講咩拉票啊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喺個即係啱啱阿邦講到啦，喺大埔即係我哋區議會嗰度見到就係佢哋係。唔單止係策動流會，自編自導自演，即係由佢哋嘅社區主任帶隊去帶啲大媽喺個觀眾席叫囂，跟住再由屬於民建聯嘅代主席啦，當時係啦嘅主持人，佢話：咁我哋搞唔掂，佢最純粹講咗幾聲就話我哋控制唔到啦，好混亂啦。佢都未試過用一啲嘅方法去處理，即係你趕唔走佢哋，即係區議會冇保安去趕走佢哋，咪報警咯，咪報警要求呢啲人去離開咯。佢都冇做到，就話咁我哋留啦，根本就係預備好，預備得。係非即係成個劇本已經寫好曬，跟住佢一講完留會，佢自己都走埋啦。 其實去到最終極呢啲嘅政治行為，就佢哋唔能夠面對民意啫嘛，又唔想攞。 即 係 大家係咪想呢啲咁無恥嘅人係代表大家咧？即係你雖然話唔投票，或者你呢啲係食人血饅頭，但係佢哋就係呢啲區議會主席、民建聯嘅區會主席，就係、是、每次喺呢啲大是大非出嚟，就係、是、出嚟就話代表咗你啦，被代表咗你。你如果唔出嚟投票，唔出嚟去參與。就話由十八區區議會又贊成呢個嘅送中啦，又贊成之前嘅好多即係假普選啊等等好多呢啲政治議題，區議會主席就會即刻走出嚟啦，即係唔需要經過任何討論，佢自己一個人就代表曬成個區啦，就係、是、因為佢哋壟斷咗區議會嘅發言權，就係咁簡單啦。 甚至都唔好話政治嘅表態，喂大佬，區議會掌握咗幾多嘅公帑嘅運用？去賭啲錢落鹹水墟去搞呢個十一國慶，去走去播呢個戰狼一喎，講緊十幾年前十年八年前嘅電影，搞嚟做乜嘢咧？即係如果大家咁 唔係佢哋搞嚟就係、是、其實係一個場合 派禮 物，派禮物，仲要佢啲禮物係公帑嚟嘅喎。 即係如果大家覺得人即係民主派政黨啊，即係攞選票人血饅頭呢啲，佢係攞緊政府攞緊你嘅錢啊，攞緊大家嘅公帑，攞緊大家嘅錢去做緊呢啲咁嘅功夫，即係等同於我哋俾緊錢差響警察去打市民一樣嘅咋。即係而家呢，你唔好忘記議會裏邊除咗係講。 一個議席，裏面仲係牽涉好多運用公帑啊呢啲咁樣，即係大家覺得係咪應該要繼續讓呢啲人去亂咁去用公帑呢？如果大家唔覺得係計唔應該係繼續嘅話，當然你有你嘅選擇，我明好好完全明白。但係你嘅選擇當中，你要有個理性喺度睇下點樣樣去用我哋公帑，你係咪覺得呢啲係好事呢？如果你唔想制止嘅話，咁當然你係要出嚟去表態啦。你點樣表態？即隨尊便，但係呢一個表態係相當嘅重要咯。 城寨人會明嘅，香港市民好多都係好清明、心水清，特別經歷過今次呢一個嘅反送中運動嘅話，更加睇得到全方位地喺唔同嘅位置都要 抗爭， 抗爭同埋同建制派係去開戰，同特首係去開戰。是有原因的。啊，再一次講啦，聽日啦，呢個嘅清潔運動啊，就大家不需要硬碰硬，撕一貼十的話，連龍牆維持翻去繼續表達意見的渠道咧，咁就已經好好噶啦。保護自己，我哋要延續嘅運動，同林鄭政權鬥命長，睇佢點樣繼續折墮。呢個就係我諗我哋應該要有嘅態度咯。好，呢一集再一次多謝任啟邦，多謝周元偉兩位咧，係嚟做我哋嘅客席主持，又再澄清啊，實有城寨人問啊，細良冇著草，細良係有事，所以今晚冇嚟做節目， 冇俾人搏濕， 係啦，係啦，好嘛，好，咁下個禮拜再翻嚟見大家，好，拜拜， 拜拜。